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小朋友们，今天呀，妞妞姐姐继续给大家讲毛毛虫阅读花絮之女巫温妮的第六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呀叫做一起拖着腮帮子苦思冥想。温妮看到威伯尔在被变成了五颜六色之后竟然会那样的不开心，他真的着急了，这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画面上的温妮坐在自家房前的台阶上，拖着腮帮子，撇着嘴，也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故事里的文字告诉我们，温妮是那样的爱他的威伯尔，所以他痛恨威伯尔不快乐。不过在我们那天的课堂上，妞妞没有马上把这些情节告诉宝宝们，而是指着愁眉苦脸的温妮问宝宝们，你们看温妮开不开心呀？不开心，宝宝们很快回答。从人的认识规律出发，图像意识的生成啊是远远早于文字意识的，所以呢，这样的问题对于3到5岁的宝宝而言已经过于简单了。妞妞知道这一点，但还是会这样问，之所以这样问，只是为了给下面的问题做一个铺垫，因为从宝宝熟悉的事物开始探索，往往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而且呢，带着一些小小成就感的那种探索，也更可能出现更多的喜出望外。妞妞对宝宝们的答案表示了赞许，而后呢，接着问道，那么温妮为什么还不高兴呢？她现在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五颜六色的威伯尔了吗？既不用担心踩到威伯尔，也不用担心被威伯尔绊倒了吗？宝宝们边听边点头，似乎认为妞妞说的很有道理。而后呢，一个个都表情严肃地瞅着温妮，似乎正努力地要看到温妮的心里去，看一看这个本该开心的温妮究竟是为什么仍然这么不开心。妞妞也不说话了，因为妞妞知道对于这个年纪的宝宝来说，等待跟引导同样重要。过了一会儿，晨晨挠了挠后脑勺说，他在想什么？妞妞笑着反问道，是啊，温妮在想什么呢？晨晨很为难地摇摇头。妞妞听见妈妈们都在小声地问自己的宝宝，你说温妮在想什么呀？她为什么不开心呀？妞妞一直很喜欢这种情景，妈妈贴在宝宝耳边轻声细语地说着，宝宝们呢靠在妈妈怀里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地跟妈妈讨论上那么两句。很多时候这样说着讨论着，那些原本模糊的答案就逐渐清晰起来了。这一次似乎也是这样的，过了一会儿，妞妞就听见乐乐说，他在想威伯尔。想威伯尔什么？妞妞问乐乐。乐乐抿了抿嘴，似乎忘词儿了。妞妞笑着说，乐乐说的真好，温妮啊在想威伯尔。那么他在想威伯尔什么呢？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威伯尔上哪儿去了？晨晨说。在树上，然然指着躲在大树顶上的威伯尔告诉晨晨。晨晨一副知音难求的表情，再次抬高了嗓门说，威伯尔哪儿去了？妞妞赶紧补充道，啊，晨晨是不是说温妮正在想威伯尔哪儿去了呀？晨晨使劲地点了点头，几乎与此同时，然然也抬高了音量说，在树上。只不过这一次是冲着妞妞的，小姑娘似乎觉得妞妞姐姐没发现躲在树上的威伯尔比晨晨更不可原谅。妞妞正要解释，就听另外几个小姑娘纷纷站出来声援然然，此起彼伏地说着，在树上，在树上。妞妞和妈妈们都笑了，小姑娘们真是惺惺相惜啊，这种团队精神实属难得。 妞妞像刚才的晨晨那样使劲地点着头，对小姑娘们和小伙子们说，宝贝们说的对，威伯尔在树上，我们的温妮也应该是知道的，你说呢，晨晨？晨晨这个时候似乎还在为男生们的不够团结而郁闷，对于妞妞的问话不置可否。于是妞妞继续说，那么如果温妮不是在想威伯尔到哪儿去了，他究竟在想什么呢？显然刚才在气势上的小胜一筹极大地鼓舞了小姑娘们的脑细胞。很快贝贝对妞妞说，在想威伯尔为什么不高兴。众女将们纷纷点头。在想威伯尔为什么不高兴。这个时候另一个小男子汉星星突然这样说，晨晨立刻用怀疑的目光望着他，而且眼神里很有些怀疑转愤怒的意思。可能是星星自己也忽然意识到刚才好像只是重复了女生的答案，立即追悔莫及地摇起头来，着急忙慌地纠正道，在想怎么能让温妮开心。大家一愣，星星妈妈轻轻捅了捅儿子，小声地提醒说，威伯尔，威伯尔。然然听到了，又一次义正言辞的声明说，在树上。顿时大家的思维都有些混乱，好在星星处乱不惊，终于在千头万绪之中看出了端倪，再次纠正了自己的答案。他在想怎么能让威伯尔开心。妞妞冲星星伸出了大拇指，笑着说，好的，我们的小男子汉说温妮在想怎么能让威伯尔开心。小姑娘们很是不以为然，晨晨很解气地围着星星转了两圈，估计啊这是他们彼此庆祝的暗语吧。妞妞对宝宝们说，大家都说得很好，温妮在想威伯尔为什么不开心。当然在知道了威伯尔为什么不开心之后呢，温妮还要想办法让威伯尔开心起来，大家说对不对啊？姑娘小伙们都很卖力地点着头，原因不明。于是妞妞出于团队精神也依葫芦画瓢地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说道，大家想一想啊，如果呀我们的爸爸妈妈不开心了，我们会开心吗？这一下宝宝们的阵营出现了分化，星星和众小姑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开心。只有晨晨没有说话，妞妞和晨晨妈妈一起望着晨晨。晨晨想了想说，我还有很多好朋友呢。闻听此言，包括晨晨妈妈在内的众位妈妈们面面相觑，而众位宝宝们却在瞬间尽弃前嫌，纷纷兴高采烈地对妞妞说，我也有很多好朋友，我也有，我也有。妞妞决定顺其自然，于是问宝宝们，那么如果你们的好朋友不开心了，你们会开心吗？这一次其他的宝宝又一次很坚定地摇了摇头，说不开心呀。而晨晨呢又一次保持了沉默。这一下子呀，不仅是妞妞和晨晨妈妈，所有的妈妈和宝宝都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晨晨。只见小家伙稳如泰山，不紧不慢，一字一句地说，我有很多好朋友，还有爸爸妈妈。妞妞看到包括晨晨妈妈在内的众位妈妈都笑了，而除了晨晨之外的众位宝宝们忽然选择了集体沉默，估计啊是正在努力地弄清晨晨这一番回答中的逻辑关系吧。妞妞拍了拍手，把宝宝们的注意力啊吸引过来，然后放慢了语速说，温妮和威伯尔生活在一起，就像我们跟爸爸妈妈还有好多好多好朋友生活在一起那样，大家呢都是彼此的关心和喜欢的，谁也离不开谁。那么我们当然希望自己身边的笑脸儿能多一些了，快乐能多一些啦，因为看到自己关心和喜欢的人很快乐，这会让我们自己更开心的。 而如果他们不开心了，我们呢也会因为担心他们，希望他们开心起来，而没有时间去开心的。所以啊，温妮看到威伯尔那么难过，他当然开心不起来了。妞妞发现这些话似乎给予了妈妈和宝宝们某种默契，一时间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把宝宝拉进了怀里，而几乎所有的宝宝呢都转过身去搂住了妈妈的脖子。妞妞听见有妈妈在宝宝耳边说，一定要快乐呀，我们一起快乐好吗？妞妞不由得拖着腮帮子欣赏起眼前的场景来。谁知当妞妞过了一会儿回过神来的时候，忽然发现所有的宝宝都齐刷刷地拖着腮帮子望着妞妞。妞妞一愣，随即笑着对宝宝说，宝贝儿们，如果呀以后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好朋友们不开心了，我们一定要记住像这样拖着腮帮子来想办法哦。妞妞姐姐相信聪明的宝贝儿们一定会想出非常棒的办法来让他们开心起来的，对不对呢？好啦，我们来看一看温妮想出了什么样的办法来让他的威伯尔开心起来，好不好呢？一时间呐，宝宝们又围拢到了书本旁边，听妞妞姐姐接着讲故事了。以上啊，就是毛毛虫阅读花絮之女巫温妮的第六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呢，叫做《一起拖着腮帮子苦思冥想》。